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香港搞到鬼五馬六 冰凍三尺 這些真是五個字,叫自己拿來衰 譬如剛才說到行業的問題 譬如教師 現在明明人口在收縮 年輕人出生率少,學校又要殺校 已經多了這麼多間大學提供師資的來源 現在教院又說了幾年要升為大學 加入這個行列 你想想,其實完全是跟市場 各個大學都有教育文憑 另外,你又有教育學院 你又製造了很多教育文憑的教師 請問,現在香港中產父母不肯生子 人口老化,你都懂得殺校 現在本來很多人說 趁勢推行小班教學 你趁小班教學,班少一點,班數多一點 你就承接到這麼多間大學加教育學院出來的文憑教師 這樣就解決了社會問題 以前英國人在這裏就會這樣,這叫做接龍 或者像現在大陸人說的配套 對口徑 是治水,要將泛濫的河道疏導 當你現在說 那些教育局說我堅決不推行小班教育的時候 他就忘記了,其實每年還有大量文憑教師出來 那些又怎樣呢? 好像打麻將的道理一樣 打麻將是你下家怎麼出牌 是depends on 上家打什麼出來 你是麻將,你就懂得打 用麻將這個哲學用下來是辦理教育和教育的接龍的經濟政策就脫掉了結果你就得到是這樣當年你說在九間大學時有沒有想過有一天是大學生根本是泛濫你看回我十五年前在某部的專欄白紙黑字全部預測了你一下九間大學升學是死定了 這些不是說有一天我要六成的大學生,六成,這只是一個數字 你有什麼質素的大學生? <嗯。S 1> 這些就是中國人思維的弱點 前晚我做完光明頂駕車 就扭過隔壁台,聽到隔壁的清談節目 原來在說一個話題 叫毛澤東,我沒有聽上半句 當然,旁邊馬鼎盛當然與毛澤東有仇 上半集當然說毛澤東很多壞事 扭開聽到一個很愛國的風煙 你們說毛澤東太偏頗 太偏激,他有功勞的 馬鼎盛有什麼功勞? 請問 你有沒有知道,毛澤東是民國時 中國的文盲是有四成的 到毛澤東死,70年代 中國95%已經是識字人口 你說這是否一個成就? 以前只有五成、六成 到毛澤東死時,中共二十多、三十年已經到九成 是否一個成就? 這些是典型的五毛中國式思維 他將文盲由三成、四成減少到5% 他視之為一個很大的成就 但他沒有問到,即使你這個數字是真,我當你是真 文盲的數字由四成減少到半成 到了1976年 那些人懂得字的,在學校接觸到的是什麼文字 洪慧冰是否文盲?絕對不是 他讀的是什麼書?他讀的是《毛語錄》 讀一些最偏激、最愚蠢的馬列主義 其他什麼都不讀 當時不准看《紅樓夢》、《水滸傳》毛澤東黃恩大赦給你再版，那些人排隊新華書店去買一套《紅樓夢》，買一套毛澤東恩准你再看的《水滸傳》，這樣你識字來做什麼？你識字可不可以？當時可不可以看 阿當史密斯這亦是很容易的例子，可不可以看瓊瑤小說？ 你當時認識1973年、74年在大陸，可不可以看金庸呢？ 你不行，這樣不行，識字只能看毛語錄，我識字來做什麼？ 這是質素的問題， 這亦是一樣。 1842年鴉片戰爭， 真是好笑，清朝號稱有100萬 英軍上岸的不幾千人， so what? 有什麼理由? 你又輸給他人多或者數字多，那種思維也是 總之人多了,我交了一條數回來,即是我有正職。 如果原理是這樣,香港就不用割讓給英國。 就活該你死，幾千英兵就沒理由由香港殺到上海,大沽口再去北京。 你用他那種中國式數字思維,現在嶺南就交一條數給你。 3000多,我收到5000多,為什麼不行? 什麼叫醜聞? 什麼叫超標? 如果我是嶺南校長,你失憶嗎? 你記不記得老董剛剛上台1997年下半年,他提過4個字是什麼? 不記得嗎? 我再提醒你一次， 董建華說過叫儒家治港， 儒家代表人物是什麼? 孔子。 愚蠢的愚人? 不是儒家， 董當時沒有那麼絕話， 你以為他是我嗎? 企人邊的儒? 儒家代表人物叫孔子。 孔子有句說話是什麼? 有教無類,儒家治港就叫有教無類, 何來濫修? 大哥,這是不是儒家精神? 又要跳回昨晚,轉帶 儒家治港這四個字,與民族復興夢又是同一件事 同一個問題,儒家治港的儒家是什麼? 昨晚說完,語猶未盡 禮拜一再講這叫語意邏輯，因為儒家如果跟孔子的學說，你老董就假大空，應該去封建的時代。現在你敢不敢再出來講儒家治港？你不講，你1997年下半年你在廢說什麼？你做不到的或者沒有共識的，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定義，你說來做什麼？具體是什麼？又是齋吹。 真是笑話，孔子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不是要這樣? 絕對是,三年不守孝,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 是不是儒家思想? 你要用哪些,還是不用哪些? 他自己都莫名其妙，他懂得威，一本《論語》你選哪些來用，哪些不用，任說而已。既然有教無類,你三千多我收到五千多,有什麼問題? 這是第一。既然你全民文化就是說數字,數字越發大就叫越威威,我五千多是否威過三千多? 第三,就是現在 這個經濟環境,九零後八零後,你叫我收三千,我明天儘趕收多二千多,對不起,我不應該收你,他們就出去政府總部參加黃之鋒長毛,你想不想要?我請問你,全靠,我現在給個學位,不知道你什麼狗屎垃圾,副學士,都好,是吧?給他叫有得過一陣。 朝九晚五天回學,左右好,右右好,有些女生正正地 Miss有多漂亮,那個叫做講師 如果他懂得這樣想,大哥,我多收你2000多人 我是對你這個社會維穩的，這個叫維穩，還有我收學費，他應該一早就已經發免費電視牌，因為人都知道電視是維穩的，他經常以為有多了電視牌，就以為多了反對的聲音。其實你想想早二三十年前，中國人是這樣，共產黨是這樣，在狂潮的年代，每個人回家，難道去維政府總部? 當然看迪波拉開不開槍射周潤發，最美那場戲迪波拉射周潤發是全民在家裡看，看了之後各個去燒槍，各個拿槍牌，或者各個女生漂亮的當自己迪波拉那麼漂亮的立刻加入槍會，如果這個邏輯是挺好笑的，如果聰明的話 他應該是從施政，譬如你要推國民教育同時間，你跟電視台夾一套長劇大結局，你放在同一天，那些人就去了看大結局。不要搞的，不要說這些，大戲電波是免費，我經常都罵那些人，要受人。有好竅你不要說出來，你已經說得太多。對不起，政府請你做顧問。 你是甚麼？我沒有資格，不要資格，不要說，竅不用錢，所以那些文人有時候你不叫不到高價，就是你免繼續省東西給人，請不要免費，麻煩了，繼續說回這個政策，不見棺材不流淚，今晚說回這個所謂嶺南修身修過的所謂的醜聞，你用到醜聞這個名詞 語言泛濫了一些，過分偏激了一些。如果你說我收多了以千多人的學費校長撻了下袋或者拿去大陸包條女，這樣叫醜聞。如果那裡收多了錢是很均真，是根據合約，我覺得這個問題就算是有錯，在行政方面應該去繼續檢討心層，經常他們都說的叫心層矛盾。 其實如果看回那件事 事件嶺南收多了學生，但其實他不是不上司解決，譬如他在外面尖沙咀、商場、商業大廈租貨室去開，其實其他院校都在做同一件事，廣大、理工、中不是在中大上課，台庫也有，尖東也有，我要交數一盤數，現在整個大學已經市場化，你以為是今天嗎？不是今天，大哥 你的翻哦，你又話哦，呢啲人緬懷殖民地，係咪？係啊，我而家唔緬懷殖民地，而家係新一種新嘅結構嚟㗎啦，新嘅結構係新嘅諗法㗎啦，新嘅做法。咪仲 有一條水啊，就係咧，佢大量開呢啲研究課程啊，就唔係俾本地人讀㗎， 俾大陸啲人讀。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啦，係嘛？當然 又係揾水㗎，揾 水，你根本你而家就自己呃自己。 這叫做專上教育或者叫做tertiary education， 一早就已經叫賺錢先，你就不要還在看不到，這是一個現實，這個現實是很多人不喜歡的，但沒辦法，這是受制於經濟大環境，大陸、美國2008年金融海嘯、地產 香港這些經濟的泡沫化，你中間還要搞九間大學，教大學的教育必定是跟隨泡沫化。同時你剛才提到，譬如他一方面是跑數，政府又要走配對制度，他外面賺富豪、商家賺不到錢，他就唯有用這個方法。商家賺到錢、捐到錢要冠名，又說不行。 網絡8-1903.com。多小天下事，進赴笑談中。光明頂，陶傑、鮑偉聰。所以這個增收學生，當然表面上是很不幸的事件，搞到 大學校長公開譴責，被人相當難堪，但背後的原因是甚麼？這些報紙、傳媒現在不會探討，來龍去脈就前因後果，每次牽涉到這15年管治香港的方向和本質犯了大錯。 香港不是這樣管的，你摸摸這裏，摸摸那裏，拍拍屁股，又拍拍屁股，在那裡債吹、廢說，將概念當成事實，這些是行不通的。 因為當初回歸後,口號自講 例如母語教學,我們講了很多次 現在不敢提,中醫中藥、 數碼講,這些全部 當時的鴻圖偉略 到今時今日15年了 很多這些名詞,15年最聽的是長遠 什麼都要看長遠,最不長遠,其實最沒有長遠 每一次都是從頭開始 中醫中藥課程何來長遠,去哪裡 今時今日,如果當時董建華,我當他真的有心推行 曾蔭權有什麼持續性的配合措施 而接著梁振英,現在治安心都沒得長遠 難怪曾蔭權 現在梁振英是當時董先生的親信兼門生 當時中醫中藥的課程,我相信你也不會反對 現在他就駁你香港人失業 現在梁先生對於中醫中藥的課程的支持和配套去哪裡 我是他,我當然說不關我事 當初我沒有... 他說85000都不關他事 當然不關我事<笑> 很多類似這些東西 所以呢,以前呢個陰氣時代呢是奇經八脈全部是通的,動直脈是通的,腸胃蠕動呢,啲器官是通的,而家呢各條器官呢膽固醇啊,脂肪是塞的,同埋腸胃呢是便秘的,你話係咪張天共地的,嗰陣時有八葉 實業,積藤、本土製造業 現在只有一味地產 最荒謬是上屆曾蔭權叫年輕人向北望,回去發展 行,不是說不行 英國對BG樂隊 他們出生在Isle of Man,人島 是一個島 人家就可以北上,登陸英國大陸 唱到全世界都行,香港行不行? Isle of Man和英格蘭蘇格蘭的本土共同是一個創作自由的社會制度 你香港不是,怎麼北上?請問 包括廣告公司 不要說裡面給紅包,這些不說 不要說了,這些算了,這些人都知道 這兩種制度時,有很多行業是不能上的 這個概念,聽下去好像每個人都說,北上就北上 很難 北上不如去埃塞俄比亞,去找聯合國或紅十字會做義工 你問一下很多早十年或十多年北上發展的香港人其實都已經回流了已經不能撈了因為已經被當地人教曉徒弟沒有師傅全套東西都包含了你見過多啦不用說酒店業、飲食業就算說電影業你見到幾套戲、畫皮拍完之後香港導演 瓦皮二都不是你拍的當然了當然另外議題再說說回這些香港現在就是舊區好了舊區重建還是甚麼觀塘在街角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初那時候很便宜買個鋪位鋪位在那裡製造雞蛋仔、魚蛋 突然間現在就會有地產商,我租你的鋪位,你租給我 我每個月給10萬 你坐在那裡收租就行,誰還走去擠魚蛋和製雞蛋 又或者那個鋪位,經紀約,你的鋪是不是你的? 立刻3000萬,脫手 我呢啲本土兩代到做賣緊魚蛋,用個鋪位到整啲芝麻烏綠豆沙我都唔做啦。跟住個鋪位變得地產經紀行囉,那個叫沙田拿模式囉,沙田拿餐廳就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 變成熟口熟面這些大招牌 好啦，这个下星期一晚11点再会。